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8集。他这一世太过明媚，或许用这个词来形容男人不太恰当，可阿音抑制不住跳到脑海里的就是这个词，语气有些轻盈，带着些刹那的恍然。 哦，是我狭隘了，徐丽没有告诉我你的性别，我下意识地以为是个男人。 阿音不是年轻不经事的小姑娘，当然方官成也不是那样的男孩，他笑得很深，像是下笔时刻意用力琢磨的笔画，要刻在方官成心头。那现在见到我有没有失望啊？男人眼神始终看着他，两相对视，谁也没输分毫。 韩小姐，坐下谈。 他避而不答阿音的问题。阿音手里握着那透明的杯子，咖啡很热，跟他面对面落座。方先生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店里都有。离得近了，他更加明显地感知檀香。 我喝温水就好了，谢谢。 方先生平日里只喝温水吗？不如尝尝咖啡，我刚研究了下那个机器，看着还不错。他说着还举了举手里的杯子。 多谢好意，我平时只喝温水。 阿音悻悻地把杯子放在桌上，攥紧了手，指甲掐得肉都泛红。他怎么会忘记上海滩的韩先生只钟爱白水，别人送的好酒好茶全都积压了起来，再被他给了催绝，除去应酬时推卸不掉的喝些酒，心里也是百般不愿意。阿音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好想说你真是没变，那样断然会吓跑眼前人。阿音心头莫名压得沉重，只觉得如今真正跟他面对面相处，还是和想象中相差甚远。恰好小果送上来两杯冒着热气的水，把一口未动的咖啡放回他端着的托盘上。阿音手里捂着温水杯壁，木木地看着他。方官成接着开口： 徐丽跟我通过几次电话，当然是我比较主动，因为听他所形容我很感兴趣，但是至今没有见到实物，不知道韩小姐今天能否让我看看，价钱真的不是问题。 阿音不嫌烫，嘬了一口水润喉，留玻璃杯周围一道浅浅的口红印。木雕在家里，我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，也没有工作室或者店面，不如先给你看看照片吧。方官成有些微不可见的失落，但想到先看照片也没什么，颔首同意。他拿了平板电脑解锁，再在图片里找了找，点开后递给他。方官成接过去，他刚喝了几口水有些热，白色的毛衣袖子向上提了提，堆在小臂。阿音眼神好，看得仔细，他手臂青筋，手指也长而纤细，骨节分明，他生得很白，也不算特别白，是韩听竹皮肤有些黑，至于竹寒可能也要略逊一筹。方官成低头翻看几张照片，照得不模糊，可也没清晰到哪儿去，一看就是草草拍的。直到滑到一张对镜的自拍，他赶紧滑回去，没有露脸，但心里知道一定是眼前女人，应该是在一个装潢古典的旗袍定制店试衣服的时候所拍。手机同步到了平板上，抬起头想还给他，就对上了阿音杵着下巴毫不遮掩地盯着人的眼神。阿音太坦荡而直接了，女人本来没有表情的面容，见她发现自己的注视后，柔生生地笑了。于方官成来说，不知怎的，她丝毫没觉得被冒犯。明明是一个30多年与人相处边界感十足的人，莫名其妙的，她也跟着笑了。 韩小姐，这么盯人可不太礼貌。 她像个老师，还是最死板的那种学究，出口点拨。可阿音总觉得那语气玩味算不上认真。阿音毫无诚意地道歉。好吧，方先生，对不起， 都怪你的毛衣太白了。几句话交互，两人倒像是已经熟络的朋友，哪里有初次见面该有的客套。阿音本就没多认真的心思，方官城仍旧试图把话题往正事上带。 冒昧地问一句，我什么时候能够亲自看看永城？ 他刚刚尽量放大看那照片，雕得还算精巧，有瑕疵，但也有一直追求的那种熟悉感，还是想亲见后再做定夺。阿音却说，方先生今年多大了？这就是明知故问了，且实在是极其的不礼貌。他要看木雕，尚且用一句冒昧，阿音直愣愣地问人年龄，却丝毫不觉冒昧。方先生是最大度的方先生，明明是他先问问题，阿音不答反问，他老实作答。 我今年36，年纪不小了。 看起来像26，你说36，真叫人不敢相信。方官城的手指放在桌子上，无声轻微地敲了2下，笑容有些收敛。 韩小姐，我们先谈一谈永城，这是我来这里的初衷。 切，你的初衷是永城，可我的初衷却是你呀。阿音心里想着，看着方官城这副正经模样，也算得上守得住，丝毫没有被阿音3-2句话和痴迷的眼神勾了魂。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家里看？方官城眉头微蹙，像是有些不赞同。 韩小姐，贸然去你家里不太妥当。 阿音眯着眼睛，无形中再靠近一点。不会，我独居，且相信方先生为人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明日周一方官城要上班，便只能约在周末。 下周六或者周日。 阿音甜甜地笑，我都有空，为了你随时有空。 好吧，那提前跟你联系。 好啊，我们加个微信。他要走现代人的交往方式。 嗯。 顺水推舟地加了微信后，方官城把手机放进口袋，起身要作别。阿音心痒，怀着人世间最单纯的心思想抱他一下。方先生，我总觉得跟您很是相熟，明明是第一次见。方官城拿出了车钥匙，闻言握了拳。 是吗？那真巧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再见。 好。哼，真无情啊。看起来他真是一点儿也不记得，而且丝毫没有初见的好感。看着那白色的身影越走越远，阿音心里感叹，他穿浅色竟然也这么好看。回想起来这一世，尤其是近些年，每次见到他好像都是穿浅色，冬天也一样。低头看自己早晨选了许久的旗袍，通身的黑，绣花都是黑的绣线，暗怪失策。回到桌子前拿起手机，看着新添加的联系人，一句话没有，只有自己系统性发的，我通过了你的好友验证邀请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。阿音有些苦恼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